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是 BNO 的港人申请签证到当地工作或者留学。在北京，外交部说将会考虑不承认 BNO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严正立场，英方违背承诺，一意孤行，反复炒作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问题，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96点，升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61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7，瑞士法郎0.905，加元1.314，人民币6.679，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78美元，卖出1,905.65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17.9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越南中部一带。在晚上8:30至9:30，天文台录得大帽山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7公里，最高阵风是每小时62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是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4%，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多谢对唔住，多谢对唔住，多谢对唔住，会唔会太精神分裂啊？ 谢谢对不起，我已经心死，往事仲勾起，叫我更难恨你。畏惧放手，亦要放胆别离。难道我甘心跟他作对比？你亦无需为旧爱顾忌，最终坏你的人放你走身。尽好奇，偏不去拆穿你，还体恤你。 谢谢对不起，好像很矛盾咁样。但 Angela 话呢一首歌想讲嘅系错嘅时机遇上对的人，可惜但系冇办法补救，唯有同对方既讲多谢，又讲对唔住。作曲监制徐浩，填词张楚乔，编曲徐浩、黄少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靖允《谢谢对不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又换新电话，你唔觉得烦嘅咩？ 曾经有个主持同我讲啊， 我之前揾好多嘉賓都係喺嗰個 app 裏面噶嘛，突然間轉咗電話之後冇曬，佢話係唔 save contact， 就咁得上面一組數字，佢裏面完全唔知啲嘉賓係咩人。係 啊，要認樣都認到，有啲唔係自己樣噶嘛， 係啊， 係隻狗嚟啫嘛，有啲係。 逢星期六下晝四至六，香港電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施佩， 沉相思認真做。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请来香港亚洲电影节代表同大家预览有什么精彩电影。 关于韩国纪录片，我们有十部作品，基本上是占了整个节的五分一的了。我们想铺陈一个比较完整一点的韩国近代历史观，它对我们有很多启发性，还有对现在这个世局有很多可以参照的部分。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十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耶、yeah, ！有磨呢，有彭晴啊， 系啊，今日咧礼拜五啦， 系啊，冇错，咁我哋又见面啦，又同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又一齐见面啦。星期五啊，希望大家有个 Happy Friday 啊， 系啊，今日咧除咗 Happy Friday 之外咧，我觉得咧我哋应该讲啲开放少少嘅题目，哦、 开放少少题目，你哋不嬲都开放噶啦，敏感时刻。 但其实我心里面好内敛噶。 你唔好扮嘢喎，你做咗呢个环节好耐㗎喇喎。 係所以呢其实我哋上个礼拜五都有预告过嘅。咁、呢其实我哋呢今个礼拜开始。 即係面红啊你。 我会个。 望你而家块面真係红咗啊各位。 係啦，其实我哋上个礼拜都介绍过呢，今个礼拜依然呢我哋都请咗一个机构上嚟同我哋一起探讨一啲呢香港人比较少啲去探讨嘅话题嘅。 係，但其实都应该要探讨嘅。我应该搵嚟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创办人吴永英医生呢上嚟同大家一起呢在性情中人当中呢同大家一起倾下偈，同埋要接大家电话。 是啦。 少讲是可能真的少讲。咁但是少讲是不是代表真的认识呢，或者是不是真的完全都去理解呢个是此其一啦。第二会不会其实都是其实好想讲但找不到一个平台，找不到一个倾嘅对象咧，啱晒啦， 系啦，咁就系阵间可以打电话上嚟。咁其实咧，我哋咧就1872388啦。咁样而家咧都已经开放咗呢个热线噶啦。咁一阵间咧11点嘅时候就会接听大家电话嘅。 系， 今日我哋都有个题目噶噃。 系啊，女性嘅性功能障碍啊吓。 系啦， 即系原来呢一个嘅情况都有分男女啦。 系， 咁系啲乜嘢咧？ 咁一阵间我哋10点嘅时候， 你知唔知系啲咩啊？莫莉， 其实我大概知道女性咪即系女性咯。咁性功能即系性功能咯。咁啊，即系女性嘅性功能有障碍， 性功能障碍，即系有咩问题啊？ 即系女性嘅性功能遇到障碍咯。 咁即系咩啊？ 嗱，即系其实咧有分好多唔同嘅范畴嘅。系。咁但系如果想知得多啲嘅话，一阵间咧估到你啊！ 即系原来呢个障碍咧，就系已经系喺启齿嘅时候已经系一个障碍啦。所以一阵间大家唔需要觉得好难启齿嘅，因为每一个人嘅身体咧都唔同，但系所以佢哋面对嘅状况咧，其实都可能大家可能都差唔多，所以唔好觉得即系怕丑咯，即系唔好觉得羞愧咯，因为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身体，每个人都应该去认识自己嘅身体。到底呢方面系啦，我哋身边嘅即系女性朋友会唔会都系遇到，或者其实系啦，你嘅太太啦，你嘅女朋友啦，系啦， 甚至乎你朋友或者同学。你又帮佢唔到，即系可能佢摄两句俾你，你又好似帮佢唔到 咁样系嘛？ 系时候叫佢打电话上 去。系啊，一阵间我哋啊十点会倾下啦，系啦，冇错。咁啊，仲系打破咗以往嘅传统啦。咁啊，一个钟头同大家一齐倾嘅，系啊，唔使怕丑噶。 系啊， 有彭晴姐姐啊， 仲有茉莉姐姐啊， 同埋吴永英医生啊。 系啊，不过可能打电话俾我哋嘅都系姐姐。 系啊，冇乜所谓嘅， 冇所谓嘅。 系啊，总之大家都肯同我哋一齐讨论啦，同埋同大家一齐分享，咁就可以。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遇到一个性嘅问题咧，唔系真系 分男女老 幼。喂，這個當然啦，但是個問題就是你這個連問題都不問、啊嗯、抑壓都是一種問題來的，壓抑都是一種問題來的。 因為其實一來大家可能會真怕醜，剛才彭晴說齋，咁另一樣嘢就係可能大家都覺得唔知道去邊度可以問到呢啲問題。 你有冇問你屋企人咯？ 冇噶，我試過問我媽點樣生出嚟，我媽話我喺架底生出嚟，我真係信噶。 到幾廿年前就係咁講啫，係嘛？而家都係咪咁講咧？ 真係唔知啦。 係啊，咁我哋接觸譬如嗰啲性嘅話題，會唔會都真係再留於喺係啦，喺留於啊？譬如好似真係我記得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啦，小學嘅時候啦，係啦，五六年班接觸呢個性教育咧，哇！咁就已經將啲男仔女仔分開，我唔知而家係咪咁樣啊？ 應該係㗎， 係咪都繼續係咁嘅係嘛？ 因為女仔佢俾 M 跟你㗎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男仔就真係當講完佢哋自己嗰啲生理身體構造唔同啊，所以 我唔知佢哋有冇其他紀念品啦。 系做啲乜嘢？ 因為我冇試過男仔嗰邊聽過 啦。咁啊，我唔知佢哋做咩。好啦，到大個少少，我諗我最大開眼界嘅時候咧，就係去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啦。係啦，即係當然有性教育會教導我哋啦。咁但係咧就唔係淨係留於當然去理解自己個身體構造嘅不同，實際上都有啲嘢教下你噶咯喎。教你啲乜嘢咧？譬如話點樣用安全套啦。咁佢真係有示範俾你睇嘅。係 啊。 係啊。 哇！咁開放啊！ 咁但係點樣示範呢？就係攞支雷球棍出嚟啦！ 哇， 喂，咁話咗俾你聽有呢個用具係嘛？咁你都要識得點樣去使用，同埋安全咁使用， 咁啊係， 咁先得噶嘛！如果唔係會出事噶嘛， 係。 咁所以就整個嘅學習嘅過程當中咧、嗯，其實就係、是、當然係大開眼界咗啦。第二，你就會覺得其實真係我唔需要怕醜啊，即、嗯、係、就是、某程度上可能你人生裏面都可能會遇到呢啲嘅情況喎。 係。 咁點解唔學下咧？係嘛？唔早啲知道咧？係嘛？ 嗯，我哋監製非常之好。已经在我们社交平台都有开到这个 post 的。如果大家都觉得喂我始终都是想逐步逐步来，你可以私人口信给我们，或者在个社交平台留言给我们先的。 都得的。 但是如果有些不是，我是超过一条或以上的问题想问我们的话，我们都建议你可以打电话上来1872388，因为呢直接可以跟医生倾偈，好过我们帮你转述，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究竟是想问什么东西。 对啊， 对啊。都有这几个渠道的，大家想用哪个渠道找我们都得，但首算是1872388啦， 冇错啦吓。女性嘅性功能障碍系咪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嗰啲咩性冷感啊？无性欲啊，系咪净系呢啲咧？系咩事咧？系生理嘅问题，心理嘅问题，仲有其他问题？你嘅问题定系佢嘅问题咧？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如下这间。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如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吸消失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博到未惧写新伴醉，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 缺陷找到路，祈求就似这唱片谱，一起撑到最美，一起自豪。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走到路，门坏了色鬼串了让我修补，如果你来打气有信心撑。 啱啱听过 DJ 嘅歌曲《最后一间唱片铺》。成啊， 系点啊？ 成日都话咧，即系唱片铺都已经买少见少啦。 系啊， 连尖沙咀成日话最后结业嗰间咧都要搬铺啦。 我谂我哋好耐都系啦，即系都冇买唱片啊、嗯，因为我谂 digital 啦，大家都喺啲电话或者即系系啦网上都会用啲听音乐嘅程式 平台 啦，平台啦、嗯、去听啊，咁所以真系啊，咁关我哋系啦咩事咧？唱片铺系咪？你突然间怀念啊？系咪啊？ 系一来怀念唱片铺。二嚟就是你而家可能想找一间唱片铺都难啦。三嚟嗰样嘢就是你有几耐，即系有冇发现或者去望下周边啲铺头啊，或者周边嘅环境咧？ 哦，而家咁嘅环境就真系好多铺头执咗粒咯。 系啊，除咗铺头执咗粒之外，其实我哋有几留意咧？因为可能系佢可能执咗成个月，你都唔知噶、嗯。你系突然间好想去买嘢，先发现呢间铺头冇咗。 系。 咁我就突然间先发现，原来其实系香港有好多嘅地方咧，可能佢转咗或者变咗，我唔知嘅。我最近咧亦都发现咗一样嘢，系我原来一直都唔认识噶 咩事啊？ 或者我一直都唔知佢存在，咁就系咩咧？我礼拜三嘅时候就同屋企人去拜山，因为早啲重阳节啊嘛， 系星期日重阳节， 系费事同人逼啦，咁啊早啲去拜山。拜完山之后，我舅父就同我讲话，同我去粉岭一个村嗰度睇下，佢话嗰度好得意噶，成条村咧有好多画噶，跟住佢话嗰度叫壁画村，咁、我就以为佢只系话因为好多壁画嘅一条村，跟住我上去个电话个地图嗰度 search 咯。真系叫壁画村喎！ 系你以为你舅父呃你？ 系或者我以为佢就喺求其一画，因为嗰度画晒啲画，所以叫佢做壁画嘅村啦。咁 系咪真系画晒啲画咧？ 真系、哦，我之前就以为啊，佢同呢个台中嘅彩虹眷村有咩分别咧、嗯？虽然彩虹眷村即系台中嗰个咧，佢系真系系成条村都系好宏伟嘅，因为佢都花咗好多年嘅时间去做。咁、咧，原来咧喺呢个嘅粉岭咧。都有一个壁画村，但系佢规模唔 系 好大。咁但系我望落去嘅时候，我都觉得佢好花心思，啲艺术家啊，一啲嘅朋友都好花心思去制造呢一个嘅气氛。 咁佢画啲乜嘢？系咩壁画嚟嘅？其实 嗱，我见到一个咧系香港嘅夜景，跟住一只蝴蝶好靓咁包住佢咁样个翼咁样。咁有啲咧就系譬如有长城啊，跟住好得意嘅有一个雪柜。唔系 讲 香港噶，咁但系有一个嘅雪柜咧就叫做心情留言信。箱嘅物体，心情雪柜、一打开嚟睇咧，入面有好多张嗰啲卡啊、画纸啊、颜色笔啊，俾人写嘢咯。跟住同埋咧，佢喺啲树度挂咗好多用罐头整即系嗰啲汽水罐啊，戒到一个转嘅时候会闪灵灵嘅啲类似灯笼嗰啲转下嗰啲咧。哇！一有风吹落去嘅时候，转下好靓，好靓、啊。跟住我就上网 search 究竟呢、這、一个点解会突然间有咁样嘅发展啦、啊，即系有咁嘅画作啦、啊。佢就话原来几年前呢，因为有好多嘅新界东北嘅发展计划啦，咁所以有好多嘅村落咧，可能咧即系都要清拆啊。咁因为嗰度嘅村民咧就想引嚟多啲香港人过去呢一度啦，睇一睇呢一个嘅村落啊，感受下呢个嘅农村嘅。 文化，於是佢就揾咗一啲團體，咁就同佢哋一齊咧，就搞一啲關於啊活化咗條村啊，等多啲人過嚟睇下呢條村啊，同埋佢話原來咧係會有一啲嘅班嘅，嗰啲班係親子班咧，去俾人哋去做一啲嘅藝術品啊，或者一齊畫畫咁樣噶。 咦，幾好喎！ 係啊，但係你諗下，我住咗上水咁多年。我都唔知道原来我附近已经有条咁样嘅村咁靓嘅村咯， 即系佢系嗰啲新界嘅农村， 新界佢喺粉岭嘅平斜嘅。 哦， 我真系完全唔知道。 但嗰啲画系好现代嘅 ，modern 嘅。 诶，有啲好现代嘅，有啲就真系佢好抽象嘅。因为我望落去，我以为佢蝌蚪嚟嘅，成幅墙都系蝌蚪，好多条嘅蝌蚪咯。 哦，不过你咁讲，头先你讲嗰个雪柜都几得意。 个雪柜得意嘅。 个雪柜叫咩名字啊？ 个雪柜叫心情留言雪柜， 即系俾你留低你自己嘅 message 落去嘅。 系，同埋佢系加咗好多唔同 crossover 嘅，譬如我哋会见到突然间有个大嘅板企咗喺度系龙猫，你可以企入行过同龙猫影相。 哦，香港其实有啲地方咧都会有出现呢啲咁嘅即系壁画。我记得有一次去长洲咧，唔记得咗行到去边度啦吓，咁又系我哋又企咗幅墙嗰度影相，就系咩咧？佢又画咗啲凳啦，跟住画咗啲台喺度啦，然之后摆咗几杯嘢，咁你可以你坐落去咧，其实有少少 3D 立体嘅效果嘅，咁就好似真系坐喺度飲杯嘢，即係好似融入去嗰個圖畫方面呢一個嘅感覺咯。 我見過大澳都有類近嘅嘢， 係 佢畫翻大澳嗰條村出嚟喺埲牆嗰度。咁再近啲咧，其實大家可能覺得哇咁遠㗎，你哋講嗰啲長洲啊、大澳啊嗰啲，但係其實我哋有幾耐冇試過去海旁嗰度睇過，尤其是成都話八點鐘有幻彩揈香江噶嘛。 係 有冇人大家特登去睇過？ 而家就梗係少啲啦。咁但係我諗即係欣賞香港可以喺唔同嘅部分都可以欣賞。如果你咁样讲起海旁咧，即系我好中意喺海旁嗰度跑步嘅，有阵时都一路跑嘅时候咧，一路望住咧维港啦，你真系觉得香港真系好靓，真系靓到咧系你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讲夜晚咧，你好少见到咧一个城市咧真系咁璀璨，同埋呢个地方系你喺嗰度长大噶嘛，所以你真系非常之有感情，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呢一度啊。Invisible Man。 这首歌送给我的香港，不理事情有多困难，环境有多乱，你都还在我家，之前是，现在是，将来都是。 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对于这个地方，我同你同一个同感，同一个想法，我同你同一种人。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他有他忙，各有各行业，但是用紧同一部网页。湾仔海旁，尖东海旁，总归你同一个海港。大街小巷，村民就是我哋这个香港。以前有好多工厂，现在有好多银行，就算点变，都是属于我哋这个香港。经过几多风暴，有啲嘢仍屹立不倒。太平山顶、大帽山顶依旧一样大雾，新机场不再新，但喺呢度。多了一个导购车站，不再用，但系钟楼仍然喺度。新作风、新人士、新公司、新董事，边个话事我唔懂事，基本上系白字黑字。经过几多谷底，香港仔仍然系香港仔。见过几多风浪，香港人仍然系香港人。 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听着，虽然不是这里出生，我来自新加坡，这里的恩怨多多少少见过，那么多的是非来不及解脱，只不过为了看到自己信心闪烁。是什么民主社会，也只不过看你脑子里要什么。若觉得自己受困，我又能教怎么帮你突破？但是说到底，怎么才能知道心里要着什么？想呼吸，莫非是周围的环境遮了没了空气？要出席，除非你向你的上司向上成立。三二一就喊到没什么公平，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固定，只能把你搞得你失去了诚意。但人还在这里，我并没彻底放弃，好朋友在我身边，好心情在我怀里，我知你不断维持镇定，愿你也知道我在支持你。 同意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同意爱这片土地，大家一句到尾，由自己。 心啊，偏爱也在 听。喺得呢个地方出世，就要喺呢个地方度死。有人会睇到黄金遍地，呢度系一块福地；有人会睇到唔一样，样样嘢一败涂地；有人会识得置身处地，有人会选择逃避。有人会认为呢个环境都人嘅问题，呢度嘅文化一潭死水，点会居安思危？七百万只蚂蚁唔容易走埋一齐，向住同一个方向睇，一定会揾到大前提。系同一种人，点解要将人睇低？系同一种人，可以学埋同一种语文，讲第二种语文，表示你系。第二種人 I read the police, I read the government。 MC 人啦，陳冠希啦，仲有陳冠仁啊，04年噶啦呢一隻歌，莫莉香港地啊， 大家都好中意香港。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先聽住十點半嘅新聞，之後翻嚟會有性情中人。咁啊，1872388電話係開放嘅。今日我哋嘅主題就係 女性性功能障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在本港出狱一年，死者潘晓颖的妈妈再次促请他到台湾自首，最迟今日起行，否则不会为他求情。潘晓颖的妈妈透过中间人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台方已经跟她互相接触，乐意跟香港警方坐下来商讨刑侦移交资料和投案安排，现正等待香港警方联络她。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说，在合情合法的前提下，希望双方都能够帮助陈同佳早日赴台。他又說，台灣的代表律師昨天下午再向負責處理案件的士林地檢署署交陳寶藏，已經多次聯絡窗口。保安局重申，解決事情的第一步是台方批准陳同佳入境，有關權力只是在台方手中。又說，只要陳同佳獲准入台，即使是原則上批准，台方可以經警務聯絡渠道通知港方，雙方警務單位可以隨即展開行程安排的研究。在台北，陸委會重申，案件涉及台港雙方管轄權和相關公權力的行使，必須由雙方政府先談好相關事宜，才能夠討論陳同佳入境問題。南韓最少有30多人懷疑注射流感疫苗之後死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衛生署向世衛有關方面了解之後，香港並沒有進口南韓製造的疫苗，所有本港的流感疫苗都經過註冊，品質安全有保證，當局會繼續了解情況。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說，南韓出事的疫苗亦都有在法國藥廠生產，本港有註冊和購買那間藥廠的疫苗，經核對之後並沒有南韓出事的批次。旅發局下個月11日至12月15日舉辦香港美酒佳餚巡禮，並且首次以網上形式舉行，期間有名廚示範菜式，市民可以透過活動網站預先購買食材，活動亦都包括網購酒品等，超過100個酒商參與，超過500間餐廳提供優惠和外賣套餐。旅發局主席彭耀佳說，希望借住今次活動持續推動本地經濟，展示香港在疫情下仍然如常，並且能夠以創新形式舉辦大型活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44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57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8，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6，人民币6.681，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83，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1.36美元，賣出1902.13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十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17.9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越南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是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42%，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B B B， 你会用咩电器嚟形容波城呢？ 我形容波城系一个黄色嘅多士炉，因为佢戴住啲黄色嘅帽啦，同埋佢啱啱讲嘢嘅时候俾好多牵数，我个脑就好似啲多士炉叮完个包咁样，叮咁样，我就谂到佢讲咩啦。我系 Kisa B B B，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制作萧艳平， 梁小伟 Gary 是一位视障跑手， 第一次做社区参与广播无目的旅游的主持，梗系开心啦，因为其实又可以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啦，同埋可以再邀请翻啲旧嘅朋友翻嚟相遇。 曾经陪伴 Gary 跑过唔少海外马拉松嘅领跑员 Jackie 咁样去形容 Gary。 Gary 咧系一只好快好快嘅船嚟嘅，咁我咧可能只不过一个揸住舵嘅人。一个好嘅领跑员咧，唔系要自己好叻，而系要令视障人士完成到跑步嘅过程。 旅游唔一定要用眼睛去睇， 描述啦、讲解啦，我哋视障人士啦都可以得到旅行嘅乐趣啊！ 用心去感受，亦都别具意思，就好似 CIBS 呢个平台一样。 呢、这个计划咧非常之好，令多啲见识嘅朋友都明白我哋嘅需要。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言声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声情中人。 十点半新闻翻到嚟，继续咧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啊，而家系10:38啦，提醒大家呢个三号强风信号咧系生效嘅吓，系啦，咁啊，大家留喺安全嘅地方啦，留喺屋企或者系啦，留喺室内嘅地方听我哋今晚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里边嘅性情中人咧，有彭晴同埋莫莉之外咧，都请到位嘉宾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不过我知道咧，其实佢哋呢个会咧都已经经常同大家见面噶啦吓，系啦，冇错。介绍翻咁嘅，佢哋就系香港性教育研究 及治疗专业协会的副会长吴永英医生的吴医生。 Hello， 你好， 你好， 系啊，吴医生的经验比我哋丰富好多，因为吴医生其实真系主持圣意事主持咗好多好多好多年， 唔敢当，唔敢当。 系啊， 其实我而家唔系副会长啦，我而家系委员。 哦，你委员，唉，真系冇乜所谓，总之你对呢个协会好重要嘅人物啦。 系啦， 吴医生，呢个好重要。嗱，我哋头先咧，其实喺节目开始嘅时候都讲啦，其实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身体啦，吓，即系唔好觉得好羞耻吓。咁我谂，尤其是我哋系敏感时刻，咁一个即系啦，女性嘅一个嘅节目啦。我谂女人有一样嘢，或者每一个人都系啊，应该对自己有多啲唔同嘅了解啊。我谂对自己身体嘅了解，对自己一啲关于性嘅了解，其实好易。对于性嘅了解，其实我哋好似。好似莫莉頭先講啦，好難啟齒啊！ 係啊，我想問 醜啊！ 我想問下吳榮英醫生，香港嚟講係咪真係算係好多嘅人啦？唔好話就咁女性，佢哋係咪個個都比較難啟齒呢樣嘢嘅咧？ 怕醜醜咁樣啦、 啊。有兩種人，有一種咧，十三四歲、十五六歲都可能已經有男朋友啊，已經有性經驗， 嗯嗯嗯， 甚至可能用呢個性行為嚟賺錢。 嗯 嗯。 但另外一種咧，就係好矜持，三十歲結婚，從來都唔會有婚前性行為。 嗯嗯， 留翻結婚嗰晚。有啲唔係因為宗教，總言之，佢做人宗旨係咁。咁但係咧。又唔成功喎、啊，咁、 嗯、 結咗婚幾個月甚至幾年都唔得，卒之就鼓起勇氣嚟求助啦。咁但係你問佢哋係咪好唔了解性呢？咁我哋就首先問佢：你知唔知你嘅外性器官即係下體嘅結構係點㗎？咁唔知㗎。咁你有冇睇過啊？冇啊。 嗯。 點睇啊？ 攞份鏡照下咪得咯。 哎、好似你咁啊， 系系咪咁啊，吴医生？ 佢哋唔知 道，咁咪点啊，莫莉？ 佢唔知道要用镜噶， 系，因为唔用镜点知道，吴医生？ 因为个方向系向住只脚，你点样耷低头都好难睇到噶嘛。 系 男仔唔同、 啊， 男仔 向 前 边啊 嘛，耷低头就得啦。咁所以咧就要教佢哋咯。 系 咁，我就利用自己系医生嘅身份，就可以直接佢瞓喺度检查嘅时候教佢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医生都唔冇问题嘅，咁性治疗师咧就可以教佢俾啲图佢睇，然后等佢翻屋企自己跟住个镜跟住去睇翻咯。 嗯，即系同。即系谂下，净系要去了解自己嘅性器官，其实都未必知道要点做。咁、 嗯、 更何况我哋今日讲呢一样嘢，女性嘅性功能障碍， 系 都唔知系咩一回事。 系 好老实讲， 即系其实就咁听落去咧，都好似好多范畴，又或者好似好空泛咁。咁我想问一下医生啦，其实女性嘅性功能障碍分几多个范畴咧？ 哦，其实好简单嘅啫。嗱，首先要讲讲。咩叫性功能？ 性系啦。 咁其实原来人类咧系有一啲我哋叫本能。 嗯。 咁咩叫本能呢？即系出世就到时到后，即系例如踏入青春期就识噶啦。咁、嗯、即系好似啲雁咁，喺北方好冻嘅时候，佢识连群结队飞去南方。 南方 啊、但系到暖翻时候，佢又识得飞翻去噶嘛。咁唔使学噶、 嗯。 人类都系。咁、 嗯、 就系有性欲，即系我哋个脑有一个意识，但我好想同我中意嘅人。是有亲密的接触，有性器官的接触，那么性欲啦。那跟住有性欲呢，我们就很多化学物品呢即刻呢就由个脑通去那个性器官，令啲血管扩张，那么就充血啦。其实性功能全部靠充血。 充血。 跟、嗯、男仔女仔一样。 一样。 啲血就入咗去就好难出得嚟。那男仔咪勃起囉、 啊。 女仔都勃起㗎、 哦。 女仔呢都有一个叫做阴核或者阴蒂。咁其實咧解剖出嚟咧，同男仔嘅性器官即係陰莖咧係一模一樣， 不過 細好多啫嘛。咁、 哦啊、 但係咁咁細啦，又匿埋嗰度，咁勃起咪冇人知道咯。 係、 啊，當事人可能覺得下體好脹好脹咁樣樣。 係係係。 咁、啊、但係同時期咧都好濕滑嘅，係好多分泌。 分泌係。 咁啊啱曬就配合。可以對方進入，咁可以性交嘛？咁、 嗯、 好啦，再多啲刺激，咁個刺激可以係性交啦，可以用手自慰啦、或者乜嘢都冇做，淨係個腦幻想都得， 都得。 總言之下，足夠嘅刺激咧，咁就突然間嗰個性快感咧係好犀利，就達到高潮。嗱、 嗯、 咁、 嗯、 男人有高潮射精，但女人就冇得射精，就高潮。但係個高潮咧，大家都係一樣，就係有。下體的肌肉不由自主 抽搐 在收縮、 嗯、 平均5至13 下嘅。咁樣咁如果係有腦電波做到腦電波咧，就係、是、啲腦電波咧係由好温柔嘅波浪咧，突然間咧係好高頻率、好高電壓咁、樣樣嘅。咁當時就有極度性快感啦。咁跟住咧就嗰啲血咧循環翻。咁、跟住就慢慢退燒啦。嗱。如果呢一个人类性反应其中是但一个部分是有障碍做唔到呢，咁就叫性功能障碍啦。 哦、 例如是缺乏性欲啦，是唔能够即係性兴奋啦，不能够达到高潮啦。咁女人仲有多一样嘢，就是好怕性交，因为怕痛，性交嘅时候痛。咁以前叫做阴道痉挛，而家咧系叫做进入障碍。 系， 我想问一下咧，女性咧痛呢一样嘢咧，系咪佢一生人都真系会痛啊？定系唔系嘅？佢可能只系痛十次，第十一次就唔痛咁样，会唔会系咁噶？ 有人一次都唔痛添。 系， 你讲到 我话而家痛嗰啲人啊，我讲紧。 哦， 系啊，即系次次都痛嘅，定系佢可以有一次又可以顺利进入嘅？ 咁。冇咧，其實你咁講咧係兩種人都有嘅。咁、如果佢次次性交都痛咧，佢一定要快啲去睇醫生，睇下係咪佢個先天個結構有啲問題啊，或者舊時發炎令到兩個小陰唇黐埋啊嗰啲咁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性交第一次係痛係好普遍嘅，因為咧原來有一樣嘢叫處女膜。 係啦係啦係啦， 考下各位先，處女膜喺邊度㗎？ 處女膜係咪 陰道入面咯？ 边度入边啦？ 阴道中间位置 系 行程咧？ 内阴系咪啊？ 有分内阴、外阴噶。 其实咧，用个镜就睇到，就喺外边。 喺外边， 就喺阴道门口啊！系、啊， 嗰、那个门口就 系 啦。 唔神秘噶， 系噶。 仲、有啊，叫错咗啊，唔系膜，即系唔系话一块膜，即系嗱，你一讲出嚟膜咁，我嗰啲女士咧就会谂得好似打鼓个鼓个面头咪成块。啊，咁佢哋就話誒唔得噶，性交第一晚咧好痛 噶、 好似一嚿石頭咁樣掟落個， 仲有成床堆血嘅醫生， 係成床血啦、啊，同埋好似個鼓爛曬爛咁樣樣。咁其實唔係嘅，其實咧係一個邊，我成日都話好似你件 T 恤。 哦，原来系件 T 恤嚟嘅。个 领嗰条边， 哦，即系佢唔系一块封住咗嘅， 一条边，而且好薄，咁、几薄啊？好似条脷脷底嗰个脷筋咁薄咯。 哦， 同埋又系咁幼嘅。咁不过咧，好多时咧就嗰个中间个开口咧，就系一个成年人嘅手指可以摆到入去。不过咧系唔啱啱唔系好够个伴侣勃起嘅性器官。 哦， 咁但系要。你夾硬擺落去 就痛啦， 可能裂一裂，咁有啲痛或者有少血。但有人咧，好高大好肥嗰啲女仔咧，佢有時會有皺折，咁佢蹬行咗咧，嗰、那個開口就好大，夠位，第一次性交都唔痛，唔流血。 係， 古時就俾人冤枉話唔係處女，就話佢係淫蕩婦人，退貨，冤枉。 原來咁， 咁解，佢係唔知得咁容易爛啦、啊。個處女膜話踩單車啊，咁樣做一指馬都會啦。原來真係喺個邊邊嗰度嘅啫。我呢你知道啦，係咪？ 我而家知道啦，原來我真係冇諗過睇都睇到咯。 係啊， 我真係完全唔。 所以要攞塊鏡自己照一下嘅、啊，要認識自己嗰個身體啊，其中性器官就係其中一種。不过即系讲到头先咧，阿洪医生形容晒成个、即系如果冇性功能障碍嘅时候咧，即系女性啦，系啦，整个即系我谂系性交嗰个过程当中嗰啲 人 类性化反应嘅话咧，咁即系代表如果有呢啲障碍，头先都讲啦，其中一部分会出现问题。香港嘅女士或者系啦，喺世界各地当中啦，其实多唔多遇到有呢、這、一个即系性？功能障碍问题，乜嘢岁数嘅女士多呢？其实 乜嘢岁数都有， 咩岁数都有 嘅。其实最多嘅种类咧就系性欲不足， 性欲不足 系咁就特别系一啲即系结咗婚好耐嘅，即系中年或中年以上啦。因为好多恩恩怨怨啊，咁同埋身体又开始有变化， 做嘢攰啊， 系啦，又挂住啲细蚊仔啊，要考试啊、默书啊嗰啲咁，咁、又即系可能近更年期啊，又开始干啲啊咁，咁先生咧可能又都唔得闲去应酬你咁多啊嗰啲咁，即系感情有啲变化咁啊，咁但系咧有啲后生嘅又好多咧就系话怕痛咯。 哦，怕痛 系啊！嗱、其实咁嘅，大约五六年前咧，我哋个会咧系做咗一个问卷调查，净系问啲有性行为嘅女士。 咁就問佢哋第一次性交成唔成功？原來咧有 13.2%， 即係話100個人，我當時收咗千幾張問卷翻嚟，但係咧每100個女人就有 13.2 個女人咧，即係平均 13.2 個女人係第一次性交係唔成功嘅。 哦，咁啊唔成功係咩原因啊？係唔啱？ 佢驚啦。怕痛啦，有啲系真系痛，有啲系冇痛过，不过好惊， 即系哦，系个恐惧引致到佢有咁嘅痛楚， 佢就缩啦，缩埋啦，褪啦，褪到去冚到床头啦，有啲就拱只拱开啊，净系好似武侠小说打交咁啊，好惊啊！ 咁对于性功能障碍嚟讲，系咪就系痛就系已经系最大嘅其中一部分啦？定系 啊？ 定系其他惊恐惧嘅？ 容許唔到任何物體，連同譬如醫生檢查嘅鉗啊，伴侶嘅性器官啊，容許唔到呢啲物體擺入去陰道，唔係一次半次，係一路持續係咁。咁當然有好多女人就係話我冇高潮啊，或者我興奮唔到，好乾啊，令到大家都痛啊咁。 係係，即係嗱，我哋逐樣嚟啦，因為痛都係其中一個症狀嘅。頭先醫生講咧就係話，其實女人香港女人最多係咩？缺乏性慾。 係 缺乏性慾呢一個原因，係咪即係我哋成日都想講性冷感，係咪即係叫缺乏性慾啊？ 你可以咁樣講， 可以咁講係嘛？我聽咗好多香港啲男人都会咁样形容自己太太 嘅，点解会咁？头先就讲咗话攰啊，有好多唔同嘅， 系啊系啊， 有冇方法？ 我太太唔俾我掂佢啊，佢性冷感啊，咁样或者其实啲女人咧，自己即系太太咧，调翻转头都可能都会有呢啲咁嘅察觉。覺得自己在呢方面我冇乜興趣啊，係啊，唔知系唔系性冷感啊？懷疑自己，醫生。 我谂有几方面嘅。首先咧，讲呢句说话嘅男士咧，佢要自己检讨。 是 他究竟他有没有爱惜的太太呢？他的动作会不会太粗鲁呢？你有没有是不顾人家的感受，是很大力去摸人家某一些部分，都不理人家，当人家是一件物件。现在有个新名词呢，是英文，是美国的心理学会那些专家呢，是讲话当一个人是一件物件啊，咁即係物化佢， 物化佢係啦， 係啦，即係 objectification 多 object 就係一件物件咁啦。咁我哋話唔好嘅，因為人哋一個係有血有肉、 有 感情嘅人 有反應噶嘛， 係而且係你愛嘅人，你中意佢噶嘛。咁嗰個男士應該自己檢討一下，佢有幾尊重對方啊？有冇顧佢感受啊？有冇令到佢覺得被愛啊？你知女人啦、最緊要係有愛先有性，男人就唔係、你俾我先啦、我最緊要有性啦，係係啦，愛你啦，愛你啦咁樣。 係係所以即係係啦，呢、這個係雙向嘅，係咪呢種感受？係啦，咁啊1872388啦，係啦，歡迎我哋心機旁邊嘅聽眾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討論啦，係啦，有冇遇過呢啲感受啊、情況啊等等？對於我哋今日講呢個話題，有冇啲咩問題啊、認知啊、女性嘅性功能障礙，都可以打嚟一齊同阿吳醫生一齊討論嘅。 Jungle, jungle, jungle. 梦整个，成功整个。 Suicide。 野兽街啊，吓17238啦！今日我哋冇错，同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委员啊，系啦，吴医生、吴永英医生啦，一齐同大家一齐讲下女性嘅性功能障碍嘅魔力吓。 系啊，咁啊，17238啦，咁啊，女性嘅性功能障碍，头先吴医生都介 系啦， 讲咗少少啦，系啦，讲到性欲呢一 part， 嗯，系啦，缺乏性欲，咁性冷感啊，咁我就谂起一样嘢咩咯？谂我细个时候啊，吴医生同埋魔力，我妈妈咧系啦，嗰阵时经常都逃避翻屋企嘅， 嗯， 系啦，咁点解咧？嗰时我唔明白，佢日头做嘢好辛苦， 嗯， 跟住然之后夜晚成日打通宵麻雀，咁， 嗯， 我就好嬲佢嘅，因为经过长期以嚟好多年都系咁，咁到我大个咗嘅时候咧，我就质问佢啦，即系点解你嗰阵时成日都系咁？你咁攰，点解你都仲要咁夜都唔翻屋企咧？ 嗯， 佢即系好坦白咁同我讲一样嘢，佢就话：因为我唔想你爸掂我啊！即系原来佢系喺翻到屋企，佢系啦恐惧，就系担心要发生呢个性行为。咁佢成日话自己冇呢个需要嘅，即系医生。咁会唔会头先你就所以我就引证咗你头先讲嗰样嘢咯，就系话系两公婆喺呢一方面其实出现一种唔协调嗰种嘅情况。咁嗱，呢个系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系咪啊？可唔可以咁去理解？ 其实咁嘅情况咧，系应该研究一下究竟佢。点解惊或者有啲咩令到佢唔高兴，或者令到 即系冇大家冇沟通咯？ 同埋或者佢真系觉得痛啊，或者好唔舒服啊，即 系 例如佢收咗惊，咁但系夹硬嚟，咁好痛噶嘛，咁或者之后又令到佢好多即系我讲一般嘅情况啦。咁有啲女士咧系夹硬性交咗之后咧，就成日小便赤痛啊，尿道炎、膀胱炎啊，或者系阴道炎啊，咁佢咪恐惧咯？对呢啲嘢，咁就我哋做性治疗咧，就 系 要详细问清楚嗰个历史。啲事情点样发生法？咁同埋佢究竟佢觉得唔中意边样嘢？咁样同埋对方即系要详细话俾你听，当时发生啲咩事咁样样。 系， 你话有啲咧就系冇嘢，不过我观念个观念好紧要。观念就觉得女人收到惊就唔应该讲呢啲嘢啦，如果唔系就唔正经啦。即系咁佢咪又怕咯。 系。 咁当如果咧一个人已经有咗阴影嘅话，佢难唔难可以即系撇除呢一个嘅阴影啊？ 性治疗就包括呢个心理嘅辅导，咁等佢讲出嚟，佢惊咗啲乜嘢？咁但系咧，原来有好多人咧系佢嗰个资料唔正确啊，佢认知唔正确。咁我哋就讲翻啲正确嘅医学嘅知识俾佢听。 系。 咁同埋咧，我哋要俾佢一个我哋而家系比较开放啲嘅观念，话俾佢听就系两个人大家住埋一齐，一世人几十年。我哋系爱大家嘅，我哋系想用呢个方法咧，系表达系爱对方，而且我哋想达到一个亲密感， 咁因为咧人嘅快乐喺边度嚟咧？系其中就系话，如果你能够同你中意嘅人系大家沟通到，同埋可以好亲密咧，咁呢个亦都系一种幸福快乐嘅感觉。 当然啦，系咁，但系真系冇嘅话，系咪真系就系冇噶啦？咁同埋会唔会系选择性咁？我就对住你冇，但系我对住其他人又有， 非常之 会唔会噶？ 会， 医生。 男人更加多啦， 哦呢、這个梗系啦，但女人咧，女人都会嘅嗬， 女人会， 系 咁，因为佢可能觉得佢个伴侣即系唔系好了解佢啊， 系 伴侣而家越嚟越肥啦，又又食烟啊，一阵味啊嗰啲咁，饮酒饮到翻嚟醉醺醺啊，又唔细心啊，但系咧我而家咧喺外边咧，或者我同事啊，或者我识咗边个，系觉得咧，诶、哎、佢完全就系相反， 好性感嘅，好正嘅， 同埋好细心听我讲。嘢、啊、安慰我啊，即系令我觉得被爱啊。 其实我身边有好多姊妹咧，即系有啲啦，结咗婚好多年啦，但系可能系用几年以上嘅时间去计算咧，佢哋系无性生活噶，因为佢哋话自己无性欲啊、嗯。即系其实阿医生依家翻嚟都可以倾下无性婚姻呢一个嘅情况，到底系咪同无性欲有关咧？ 1872388，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女性嘅性功能障碍咁啊，而家咧已经开放咗热线噶啦，大家咧都可以。可以打电话上嚟揾吴医生倾下偈嘅，而家先听一节11点嘅新闻。 卡具影响力嘅问题上，确保斯里兰卡嘅经济独立同长远繁荣。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美方嘅言论充满冷战思维、霸权心态，充分暴露美国肆意干涉他国内外政策，逼迫中小国家选边站队。中方将会同斯里兰卡一起坚定不移地拓展和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分析相信蓬佩奥在大选之前一星期外访，试图联同其他国家抗衡中国，为竞逐连任的总统特朗普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28点，跌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56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4，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5，人民币6.685，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3美元，卖出1899.83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1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17.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越南中部一带。沙德尔将会逐渐远离香港，但系同佢相关嘅烈风仍然影响南海东北部。本港渐转吹偏东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喺晚间同埋听朝早维持。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青州和昂坪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6、42和4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59、54和53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7%。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关爱基金会派发1万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 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的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号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号。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佢唱歌可能你就听得多，但系佢讲旅游经历，你又有冇听过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唱作歌手阿 Jude 曾若华，嚟同大家分享佢嘅旅游习惯同埋未来嘅游学大计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好啦，十一点新闻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嘅性情中人环节。咁每个礼拜五，我哋而家咧都会有一个嘅题目啦，同听众们咧倾偈。当然最紧要嘅唔系就系我同彭晴倾啦。 嗯，系啊，有吴医生、吴永英医生系啦，继续喺度，同埋当然要加埋你啦，系咪、啊？呢、這个好紧要嘅1872388啦，打电话嚟一齐都同我哋倾下女性嘅性功能障碍。其实我谂咧，即系缺乏性欲啊，或者性冷感，只系其中嘅一样啦。当然，咁啊，稍后时间我哋继续同阿吴医生一齐去。探讨下之余，呢、這个时间同大家一起系啦，要互相分享一下。 系，我哋接一个听众出嚟先咧、嗯。 好啊，有啊，周小姐嘅 ，Hello， 周小姐。 Hello， 周小姐，你尴尬熄咗收 音机先，系啊，冇错，有啲回音啊吓，系啊。 主持你好， 你好，多谢你打电话上嚟。系啊，点啊？你嘅情况系点啊？ 系。 系啊，你嘅情况系点啊？ 喂。 系啊，讲得噶啦，周小姐你好，系讲得。你好，吴医生都喺度啊，周小姐。 系啊，周小姐，唔怕，你慢慢讲啦。 慢慢讲，系啊，你讲。 太紧张。 喂喂。 系，听唔听到，周小姐？ 喂。喂，你好。 系，听到。 你好。 系啊。 咁多位主持同埋医生你好。 系，请讲啦。 就咁嘅，其实咧，我同我先生结咗婚10多年嘅，就唔要小朋友啦。咁我哋一向咧性生活都好美满啦，可以咁讲。咁但系唔知点解咧，近呢两年几三年咧。我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因为我先生系翻夜班嘅，咁咧我哋性事咧就通常会早上做，即系我先生瞓醒时候啦。咁唔知点解近呢两三年，我都觉得自己好奇怪。我虽然系对一个嗅觉好敏感嘅人，但系咧我唔中意，因为佢早上未刷牙，佢就想即系已经锡我啦咁样。其实佢由锡嗰刻，我已经好唔中意嗰啲口气味道。其实讲真，就算去刷咗牙都好，人一定有气味噶吓。咁、譬如早上，我自己我都了解到，我都会有口气。咁但系我唔明点解我先生都唔介意，我咁介意咧。久而久之咧，我就草草了事啦，可以咁讲啦，难听啲。咁但系久而久之咧，我直情系拱开我先生，甚至乎系话哎呀，我眼瞓啦，我要再瞓啦，我瞓一阵先啦，咁样咁。诸多推搪咯，就算当我先生咧，佢锡我胸部咁样啦，咁譬如吐错了事之后，咁我一定冲凉啦。咁其实咧，就算我一起身嘅话，其实我闻到嗰啲气味喺我身体度，好大阵口气味，我好介呢啲味咯。其实我先生本身都系一个好张同闻嘅人嚟嘅，咁佢又唔会话每一次性交佢都要话即系叫我一定要同佢口交之類啦，但係我成日覺得兩夫妻咧，即係美滿圓滿啦，咁你都即係呢個係做呢樣嘢係啦，都係應即係唔好話應該係要做可以會做啦，但係我當然啦，我淨後期連口交我就直情。完全唔想接觸咯，因為我覺得好會好污糟，好大氣味啊！ 即 係 即係浸氣味引致你有呢啲障礙。 因為我好親密嘅朋友咧，我都唔，因為我而家就40多歲啦，咁我好親密嘅朋友咧，都我都。系得两个同佢倾偈，咁我表妹就细我3年，同我最 friend， 佢不如你睇心理医生啦。咁你知啊，政府都有排得耐，同埋坦白讲又冇咁仔细。但系如果依家我自己又负担唔到咯，因为 周小姐 唔系睇一次半次，系 周小姐，我系吴医生啊。我有少少嘢唔清楚，我想问咧， 你话同先生口交，你意思系你用口定佢用口啊？ 我唔想咯。 你用口接触佢性器官，但系你话结咗婚十几年，头头嗰十几年都 完全冇问题。 咁嗰时口交咧？ 冇问题，冇 问题咯。哦，咁 嗰 阵时 佢有冇气味先？口气。 嗱，而家你讲你用口接触佢个性器官，唔系接触佢个口、啊。即系唔系口气咯， 都系，即系我哋初初就系kiss 啦、sex 啦，我连第一步咧，佢锡我啦，起身时候啦，咁佢瞓醒啦，咁锡我嘅时候啦，咁我都好抗拒嗰啲气味。 其实系有种气味令到佢喺整个过程当中都觉得想系咪呕心唔享受啊咁样啊，所以你话你草草了事， 唔会有享受，唔想继续落去嘅根本。 嗱，咁啊，周小姐，你草草了事咧，先生实感觉到嘅。咁其实咧，佢一定会唔开心。咁我觉得咧， 我真系你讲得啱啊，医生。我觉得佢有几次咧，佢都系个样我即系唔开心，但系佢真系佢好好锡我， 因 为 你嫌弃 佢 啊， 冇话过我咯，系 佢 觉 得你嫌 弃 佢，咁佢好伤心啦。咁其实周小姐有一样嘢仲容易做嘅。不如坦白同佢溝通一下，咁你話俾你可以話老公，我其實一樣係咁愛你嘅，不過唔知點解你身體係改變咗，或者你因為翻咗成晚工，咁又熱啊，或者有汗啊之類，咁你話咁啊，好唔好？一翻到嚟你如果想大家親熱，你就去沖咗涼、刷咗牙先啦。咁，但如果都有問題咧，咁你就話會唔會係你個口？里边 有 啲烂牙 或者烂牙 有啲例如鼻窦炎或者烂牙，咁去医生 check 噶，好易啫。 坦白讲，就应该冇啦，因为我哋都几定期检查牙齿、洗牙，一年一次，一定最 basic 有嘅。咁刷 牙 但系佢个坏习惯就好懒咯，晚上唔刷牙咯，我就刷牙嗰啲咯，连利拖都刷埋嘅。但系我都好唔明，点解会咁大改变咧？我以往真系唔会咯。 同年纪有冇关系咧？其实即系 系啊， 医生 会唔会咧？ 即系我听头先阿周小姐你都讲系四廿零岁咁样， 系 嗰种性嘅需求啊，会唔会其实即系或者一个性欲啦，会唔会随住年龄可能即系差啲？系啦，咁所以又加埋有啲口气，先生嘅口气，所以都有啲抗拒嘅情况咧，会唔会咁样噶，吴医生？ 应该同年纪冇乜大关系，不过睇下两个人嘅感情有冇变化。第二咧就周小姐，你先生有冇食烟啊？ 冇噶，佢从来唔食烟噶。 如果食烟就差啲， 系 有更加多啲烟味啦。咁我始终觉得就系话。可能你好怕嗰陣味越嚟越怕，令到咧你而家個口接觸佢性器官，你都覺得好敏感啦。咁所以我覺得要快啲同先生溝通啊！如果唔係咧，你傷咗佢心咧，唔尷尬啊！你草草了事咪仲尷尬？你捨得傷佢心係咩？ 交功課你自己都唔開心，你自己 都好唔開心。係啊，我覺得我唔應該咁咯，做老婆。咁但係咧，我先生就算。调翻转啦，咁哎呀，系我讲漏咗样好怪嘅事情，就系咧，我旧时唔会咁噶，就系呢又系呢三五年，我先生咧去锡我阴道时候咧，我居然咧系咁，即系好细力，当然唔得，我唔好锡啦，好污糟噶，唔好锡啊，咁样，咁会唔会系我开始我究竟系咩问题咧？我洁癖嗱，每个女即系有时我都会中意干净，我哋家庭主妇系咪成日执抹抹咯？但系我唔系洁癖到去好，即系我都知道我唔系嗰啲洁癖到好恐怖嘅人嚟噶，咁你觉得我需唔需要睇心理医生咧？即其实佢都唔介意去锡我，居然我话唔好做咯。 即以前你又唔会咁样嘅， 我唔会噶。 而家反而 点解呢三两年咁样嘅咧？ 首先系第一个办法就系、是邀请先生咧翻到嚟冲咗凉，刷咗牙先，睇下自己适唔适应。如果都唔適應，覺得自己佢真係唔係有爛牙嗰啲問題，佢個性器官又唔係有啲特別嘅問題，咁你自己可能要去睇睇家庭醫生或者心理學家咁樣。 係啊，周小姐，我諗即係呢個係雙方大家關係可可咧。 最緊要就係要溝通 坦白啊，嚇嚇。好啊，多謝你，周小姐，多謝你同我哋一齊分享。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两夫妇真的有很多吓唔同的学问啊，唔同的问题要面对嘅，莫莉吓。 好，咁第二位的听众啦 ，Hello， 陈太。 系 ，Hello， 你好， 你好，陈太， 陈太系啊，性情中人点啊？陈太，你的情况系点啊？ 咁咧，我就同先生结咗婚十几年啦，咁都有小朋友嘅，咁但系我哋其实每一次即系行为咧。 都是讲紧过几两个月先一次嘅。 哦， 咁同埋咧，系啊，同埋每一次咧，我自己咧都会系好似交功课咁样样咯。咁系啊，咁其实我先生佢都唔系一个好需要嗰啲男士嚟嘅。咁所以我哋都会系比较少啲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大家平日相处咧都系好好嘅，即系我哋会。照顾小朋友啦，都会讲笑啦咁样嘅。咁但系大家喺呢一方面就系会有少啲咯。咁同埋我自己咧就会可能喺床上面都系同佢玩下，譬如揽下、锡下。咁跟住咧就冇噶咯，即系会有下文噶啦。咁系啦，咁但系可能我有时我自己都有需要咧，我反而会自己自慰，都未必会去揾我先。咁所以其实我会咁究竟我系咪咁但系 系咪有问题？系咪有性功能障碍？系咪收得唔系好清楚添啊？陈太，你企定定讲下。 诶，你听到 ？OK OK， 你而家讲 啊。OK， 系咁，所以我就喺度谂，系咪我自己有问题咧？咁样样咯。 系吴医生有冇问题？ 阿陈太啊，其实咧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性欲，呢个系好普遍。咁或者啱啱你同你先生咧就而家唔係好配合啦，咁亦都要睇下你先生工作忙唔忙啊？或者咧佢夜晚翻嚟佢好攰，但如果你俾佢瞓一覺，瞓到聽朝，或者天蒙光又好，或者正式天光又好啦，咁佢就精神充沛咧。有很多男士咧係朝頭早咧就係、是、個性行為會好多，又有性慾嘅。咁第二咧就係、是、如果你話。好嗱，先生到依个年纪，佢个性欲好似低咗啦。咁但系你咧同佢就唔配合、哦。咁你虽然又要照顾细路仔啊，嗰啲照顾神头家，但系你都个性欲可能系保持系都几好啦。咁样咁而你补救嘅方法就系自慰咧，一啲都唔系唔正常，系正常。结咗婚嘅男女系除咗同个伴侣有性行为。自己可以自慰嘅，例如个伴侣唔舒服，或者伴侣而家去咗公干，咁或者一个性欲高，一个性欲低，咁自慰系 OK 嘅。不过咧，多数啲人咧就尽量唔好喺伴侣隔离，咁因为好似尴尬啊，又或者咧有啲咧就系、是。觉得点解你自己你都唔同我亲热啦咁啊？咁但系始终都系嗰句就系话。大家可以坦白啲嘅，如果你覺得比較尷尬講出嚟咧，咁因為有啲太太驚話，哇講出嚟聽我先生以為我好淫蕩啊，咁 好大衰索啊咁樣係咪？ 聽下佢翻工都掛住誤會我點點點咁啊，咁就可以用第啲方法嘅，就可以或者大家傾多啲偈，打好個關係咧。有時你著啲性感啲嘅睡衣啊。同埋咧，平時咧都可以攬攬錫錫啊，摸下咁樣，又唔係次次都要性交嘅。不過即係多啲啲舉動，咁亦都測下佢幾時係精神好啲，咁自己主動多啲咯。兩夫婦咧冇所謂係話一定要男人主動，男女平等嘅，咁邊個主動都得，最緊要係出於尊重對方同埋出於愛表達愛意咁咯。 但係好似頭先阿陳太個情況，佢有冇涉及任何啲性功能障礙啊嗰啲噶，或者佢個先生有冇出現呢啲狀況嘅？吳醫生，但係聽 嗱，如果先生咧係係咪逐漸？少啲，你哋以前譬如头结婚头嗰几年，或者未有细路仔嗰阵时，系多数几耐会有性交一次啊？ 其实我哋都系偏少嘅，即系可能系一个月都系可能多嘅都系两三次嘅啫。 只不过而家就越嚟越少或者越嚟越交功课。 系啦系啦。 咁而家你先生几多岁啊？ 佢接近60岁。 哦，咁啊唔同喎，佢接近60岁，即系58、59咯。 即系点啊？即系又差啲，男人冇更年期。 咁会点咧？ 系啊， 随住年纪嘅增加咧，咁当然个性欲就会少啲嘅。咁当然嗰啲年纪咧就会涉及啲三高啊，即系高血压啦、糖尿病啊、同埋胆固醇高啊。咁呢啲咧全部都系影响身体嘅血管嘅。咁男女嘅性器官咧都系一啲细微嘅血管，就好容易受高血糖。 高血壓同埋高膽固醇影響。咁、我諗咧、如果你覺得雖然你哋不嬲都係少，但係而家少中又再少啲，咁穩陣啲都趁呢個機會就大家一齊去驗身咯。咁、就醫生一定會驗膽固醇、血糖嗰啲咁樣樣。 嚇、 咁如果有咪補救咗咪冇問題咯。但係、如果係冇事嘅。咁但係你都大家注重呢樣嘢，即係平時表達即係愛先生多啲啊，多啲親密舉動咯。 係、好，明白。 阿醫生，我仲有一樣嘢想問一下咧。 點 解成日都聽到有人講話即係話女士咩狼虎之年，有冇呢啲嘢嘅咧？ 冇嘅， 有冇嘅醫生？ 真係有冇咧？ 冇嘅，不過咧就可能到中年或以上咧，就啲仔女大咗啦。唔使默書考試咁多啦，咁就輕鬆啲啦，咁所以咧就有多啲精力啊、心情啊，大家親熱啲咯。 都 哦，有冇幾多歲到噶？通常女士 冇 噶， 冇依樣嘢噶。 哦， 冇噶，点解成日都咁讲嘅？又话哇，啲三十几四十岁嗰啲啊，哇，虎狼之年啊，好大岁数啊，咁样嗰啲冇嘅，系啊，然后同埋因人而异嘅，原来都系吓，好啊，喂，唔该晒，多谢晒， 陈太， 多谢你，多谢你，系啊，冇错吓，系咯，即系有几多次嘅即系性行为？头先我听咗啲即系两个即系听众啦，其实佢哋都系有伴侣啦。都是爱对方啦，咁但系喺性生活方面，系啦，嗰、那个次数啊，嗰、那个用呢一个方向去嚟定，去判断到底正唔正常，其实或者有冇障碍，医生系咪有冇一啲准则噶啦，系嘛，莫莉吓， 系咯， 冇规定嘅。亦都唔可以用人哋，譬如你个朋友佢哋几多次摆落自己度度嘅， 系啊，一个礼拜一次起码咁样。 唔系，但反为咧，你自己俾自己，即系话以前我哋咁嘅，但系而家点解突然间即系差咁远咧？咁然后你就要决定系咪情感上有问题啊，抑或身体啊，抑或心理啊嗰啲咁。 咁、如果正常嚟讲，平均一个月要几多次嘅性行为先至算正常噶？有冇噶？ 冇噶， 完全真系冇。 你可以日日有，你可以一日有两次，但你又可以一个礼拜一次，可以一个月一次，人人个情况唔同。最紧要就系话你哋两个觉得开心。 嗯， 同埋大家都好满意嘅个性接触， 系系系，咁啊系啦，性欲啊系其中一样啦，系啦，磨砺咁啊，其实 同埋沟通好， 沟通一定好紧要咯。我觉得即系如果唔系啲障碍，又点样冲破咧？啱唔啱啊？ 啱。 在这崩溃的火室沙砾里，埋住了未染污之灵。等你在这倾侧的教堂，这命危巨塔，乃最初跟最后那约定。心暗起，在这朝黑的戏院，坚贞到陪着伟大建筑殉情。如必须炸毁，留在世上那点辐射，都将会叫世间想起我的璀璨。如若有天这城有见白灰飞扑千里，旁人在四川，我们留在这地。全望若有命，红路用掉不必刻意避，情愿抱着你， 情愿抱着你， 同享这毒气， 同享这 谁有气罕有生机。 草的议会，不需要用人才决定我的将来。如必须炸毁，留在世上那点辐射都将会成明天苦恋这信仰。如若有天这城有肩膀灰飞破千里，旁人在世寸亦都不走等你。 我而家听紧嘅麦浚龙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我在切尔诺贝尔等你》。 我哋都继续等你啊，咁啊，吴医生其实真系啊，就时间唔系剩翻好多啦，系啊，即系讲性女性嘅性功能障碍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其他原因系嘛，生理心理仲有其他啲咩？ 系啊，系同埋有啲系药物影响啦，有啲系做手术啊嗰啲咁样样啦， 哦， 咁但系好多情况咧都系有得治疗嘅，咁其实大家最紧要咧就系话。睇到有轉變係唔好嘅轉變，第一要兩個人要溝通啦，大家講明白佢好過傷害對方啦。第二咧，如果覺得自己解決唔到個問題，早啲去求助。 我好好奇點解手術會關性嘅功能障礙事？ 會啊，譬如子宮生咗個瘤，係或者例如惡性嗰啲要割好大範圍嘅。咁嗰個性器官，例如個陰道都可能短咗三分一，咁咪影響性交咯。咁同埋冇咗兩個卵巢，咪冇曬啲荷爾蒙。咁可能嗰個人只係得38歲，即係好後生咁樣。咁所以呢個影響嘅。 係啊，咁所以其實真係啊，好多唔同嘅障礙嚇，唔單止即係心理或者驚啊、痛啊等等，其實生理上面啊，頭先啊吳醫生講話病啊等等，其實都有影響嘅嚇。不過我諗即係講性功能障礙又點止咁少嘢，所以我哋稍後遲啲有機會嘅時間，我哋繼續同阿吳醫生再繼續探討呢一樣嘢啊，係啊，亦都繼續歡迎我哋熱線開放1872388，每個禮拜五都有性情中人嘅你。 再一次提大家啦，其實每個禮拜咧，我哋親愛嘅監製 Carmen 好好，佢會喺社交平台度寫定我哋準備嘅題目係咩，大家可以去我哋社交平台度睇，哦，我哋今個禮拜五嘅題目又係啲乜嘢咧，啱自己嘅都可以打電話上嚟1872388，先聽一節11:30嘅新聞，咁啊轉個頭繼續會有。敏感时刻， 多谢吴医生， 多谢 你， 系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仍然未到台湾投案，警方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保安局已经发出声明，警方今日亦都已经致电潘晓颖的妈妈，以了解事件的最新情况，并且会同佢保持联络和提供适切可行的协助。对于消息指陈同佳短期内将会搬离安全屋，现时有没有进展？警方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不评论个别安排，强调会因应事件性质和背景，或者相关人士所受潜在威胁，按风险程度提供不同保护。为确保行动的保安和机密性，相关安排不会公开。南韩最少有30多人怀疑注射流感疫苗之后死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卫生署向世卫有关方面了解之后，香港并无进口南韩制造的疫苗，所有本港的流感疫苗都经过注册，品质安全有保证，当局会继续了解情况。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说，南韩出事的疫苗亦都有在法国药厂生产，本港有注册和购买那间药厂的疫苗，经过核对之后并没有南韩出事的批次。有报道指，香港大学将会聘请两位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学者出任副校长，其中一人有学系党委背景。港大发言人回复查询话，报道有内容和事实不符，表示大学的人事任命需要通过所有程序才会作出公布，现时不适宜评论。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话，清华大学网页一度显示其中一人有学系党委资料，但传媒查询之后就删去，认为事件扑朔迷离。他说遴选委员会是由张翔主导，令到外界出现用人为亲的疑虑。叶建源说有传教育界要被整顿，加上如果人选要听从党的指挥，担心影响学术自由和大学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301点，跌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53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9，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5，人民币6.689，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17美元，卖出1899.97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1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约490公里，即是在北纬17.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沙德尔将会逐渐远离香港，但与其相关的烈风仍然影响南海东北部。本港渐转吹偏东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晚间和明早维持。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预测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和干燥，稍后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5%。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音乐说，张继聪的音乐选择。 佢一只歌叫《分手行》，系我最好噶啦。咁我记得我派上台啦，冇成绩。记得有一次承受嗰啲压力咧，系好癫嘅。即系我啱啱宣布我同太太要结婚，我要上台。喺会展好多人睇嘅。咁我公司嘅人就同我講，你上台一定要俾心機做。哇，咁樣行上台唱歌，仲點講 enjoyment？ 即係你係會有好大嘅壓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香港電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十一点半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送走咗吴医生之后，我哋又有个新环节喎。 系啊，乘胜追击啦，系啊，冇错吓。咁啊，以下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啦，系啦，我哋揾到一个嘉宾啦，都同大家一齐咧喺呢个范畴喺性呢个性感啊，系啦，性啦，神秘嘅呢个范畴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去探索一下嘅。 系啊，咁佢就会一啲夜游啊，一啲艳遇啊， 夜蒲啊，系啊， 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系啊，咁啊呢位朋友到底系边个咧？稍后时间可以同你介绍，因为咧佢自己嘅游历啊经历咧都好多，而且佢呢啲嘅眼界吓吓，唔一定嘅，净系嚟自香港 嘅 喎。 系，头先同佢倾偈嘅时候咧，我已经即刻哇！即系其实第一集我已经哇， 系啊， 因为佢第一集讲嗰个嘅地方一个场地啦，我都未去过，亦都未涉猎过。 一定有机会去嘅，但系佢去嘅地方，你会唔会肯去咧？就系另外一回事啊！吓，好快介绍我哋呢个嘉宾。不过提醒大家，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咧系40%。五嘅系啦，星期五嘅呢一个晚上吓，咁就我哋轻松松喺敏感时刻当中有彭晴啊，有莫莉啦，头先有吴医生啦，性情中人啦，以下落嚟嘅呢个时间，希望带俾一个神秘、性感啊，充满呢一个嘅系啦欲望嘅世界， 交俾郑公子啦。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咦，郑公子呢期又去咗边度嚟啊？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呢？最中意咧就系星期五噶啦，莫莉吓，咁啊， 今晚都系我好期待， 好期待啊，系咪啊？今晚我哋又有性情中人啦，咁啊，另外咧，我哋都要食住呢个环境嘅气氛啦，吓，夜晚里边有好多可能性嘅，所以我哋有呢一个环节啦，夜游郑公子， 系，我哋请咗佢出嚟先， 系啦，嗱，即系介绍郑公子出嚟之前咧，即系我哋都会解释，呢个咩环节嚟嘅？点解揾到郑公子咧？因为阿郑公子佢自己本身系做生意啦，咁啊，四围去啦。見聞好多啦，咁當然除咗喺啲商業上嘅大生意嘅交易嗰啲，我哋唔好講啦，我哋唔係商業節目啦。但係佢個眼界好闊啦，見啲嘢好多啊。 係啊，我真係覺得點解我咁期待咧呢一個嘅石文咧？我咁大個女就係去過蘭桂坊，係 嘛？咁你要蒲多啲啦。 係，所以要聽佢講下究竟邊一個地方好蒲啊？ 係，咁啊，鄭公子你介紹下我呢個咩地方好蒲啦？係嘛？ 呢個會有啲難度。呢、這個首先有啲真係， 因為係摸呢去啊， 咩啊？ 佢乖乖女， 性感 㗎。唔係呢個唔係關性唔性感嘅事啊。係最主要係即係關咧，你本身個人係可唔可以融入到嗰樣嘢嗰度？ 係 即係你去到蘭桂坊，我相信你都會去某一啲 club， 你會特別中意去㗎嘛。某啲 club 你可能入到，你覺得哎呀～周身唔聚財咁樣，你即係你出得嚟玩，你最緊要自己開心。 係要投入啊！即係所以，我覺得你就犀利啦，因為你做生意之餘，其實真係有好多應酬啦。即係應酬嘅嘢咧，個種類係真係有好多嘅。 我想首先咧，可唔可以 set 咗一個 background 先咧？即係因為我覺得咧，我嚟之前咧，我諗咗好耐。 講唔講得係咪？ 即係唔係？我諗咗好耐，因為男人同男人之間咧有個所謂 bro code， 即係嗰個叫做兄弟嘅咩咧？中文 語言啊，係咪？或者有啲 承 諾嚇、 啊？兄弟之間嘅一個承諾咧、即係有好多嘢，我 suppose 係應該 講出嚟。 即係講得太過明顯啦，就算有啲我唔識嘅，我都會覺得好似令到佢可能同。Weather 女朋友啊，或者太太佢哋多咗一啲疑問啊，以後唔係好方便。 你咁幫我哋解埋，你咁幫我哋 decode 啊！ 我唔係噶，其實我最主要嚟真係，我反而我係想咧，令到現代嘅女性係非常之現代。 嗯。 咁但係有一啲某一啲思想，我會覺得咧，始終女性都係覺得我唔想知道。 嗯。 又或者我 pretend 唉，我係唔知嘅，但其實其實即係點講啊？即係你其實你知道。都有一個應對嘅方式， 係都扮唔知嘅啫。咁我當今晚學嘢嘅啫，莫莉， 我都係啊，要睇下世界發生咩事啊。 我哋隻眼開隻眼閉，一早已經識嘅啦， 係 咪？ 唔係，所以我就係話，我就係想話咧，我嚟呢一度 share 我嘅 story 咧， 有部分咧係我嘅、 嗯， 有部分可能係我其他啲兄弟。 哦，一定係啦，除非唔係嘅啫。 但係我只係我，但係我只係會用我自己嘅身份去 講。好，一於咁話係啦。咁你即係咧遊歷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去做生意好多唔同嘅地方啊。第一站我哋今日先去嘅就係美國嘅， 冇錯。我自己去 LA 嘅時候，其實我要講一講，我好耐好耐一段時間，其實我冇再去過 LA 啦。我自己好長嘅一段時間咧，有少少唔係好中意嗰個地方。 哦， 咁但係我今次去咧，最主要係一來有生意要過去傾啦、 嗯， 二來亦都有一班我嘅兄弟嗰邊咧，亦都好多年冇見啦。咁終於揾到一個藉口過去嗰邊。咁、 嗯、 所以我。第一日去到嘅時候咧，已經我一班兄弟等咗我好耐咗。你終於嚟到我哋呢一邊，等我可以帶你出去啦、嗯。因為我哋成日都過嚟香港揾你啊，你又帶我出去玩啊。咁我而家就要 give back time 咁樣。咁所以我一去到嘅時候咧，佢哋就已經好嗱嗱聲，已經準備咗一啲我好中意嘅節目。咁、 嗯、 首先食嘢先啦，當然啦。咁但係去到最尾，始終都係要去一啲戲肉嘅時候，都係同我講，喂嗱。兄弟，我咁清楚嚟，你咁中意去 strip club， 咁、 嗯嗯、 我哋亦都想希望咧喺你今次喺 LA 做嘢之外咧，俾你感受到喺 LA 唔同嘅 strip club 喺唔同嘅 area，、 嗯、 再有唔同嘅等次，等你真正感受咗成件事系啲咩嘅时候，咁、嗯、到时你就可以决定你喺 LA 你系中意边一 type 咧。咁、 嗯、 所以我第一晚去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喂。我首先其中一個兄弟咧，佢就喺嗰邊咧，佢有做一間 shop， 咁佢喺 shop 嘅附近咧，咁啊其實就有一間 strip club 喺度， 即係嗰啲脱衣舞嘅夜店啊， 係啦，冇錯。咁佢嗰間 shop 咧，你當佢係士多嚟㗎啦嚇， 係。 咁所以呢，佢呢間士多咧， 咦，真係好 脱衣舞店去 士多，即係好平民化，係咪咁嘅意思、啊？ 我想只係代用咗。總之，我呢個兄弟咧，佢做呢個生意喺嗰度咧，係開咗間士多喺附近。 OK。 咁所以咧，我去到嘅時候，其實我有少少問：，兄弟，點解你會帶我嚟呢一個 strip club？ 唔係咯，我招呼去啲咁靚嘅地方，你帶我嚟士多？ 唔係 喺香港嘅時候啊， 士多係佢嘅， 我知。 另外 strip club 咧喺佢附近， 係。 咁但係呢個 strip club 咧， 呢、這個地方 去到呢個 area 我都話：，哇！呢、這個 area 係 好似睇荷里活啲電影有啲片段係好似有人立槍嗰啲地方嚟喎。咁、 哦、 我就話：，點解你帶我嚟呢度？你唔使驚，我係因為我想俾你一個好詳盡，我係想由低開始俾你睇呢件事。 哦，當文化研究咋嗱？ 冇錯， 美國脱衣舞 文化研究。好啦，咁點樣咧？嗰、那個由低佢有幾低咧？同埋佢點樣入門咧？ 嗱，首先我有佢有同我解釋點解佢敢帶我去一個咁低嘅地方咧？佢首先因為咧嗱，你見到啦，我個士多喺呢度。嗰邊嗰啲女仔啊，或者個總之喺個 strip club 做嘢嘅所有人咧、啊，都成日嚟我市嗰度買嘢嘅、 哦， 所以我好熟嘅。咁我但係你好熟，我明啊。咁但係點解要嚟一個好似咁低層次咧？咁、 嗯、 佢就話嗱，其實你要諗一諗，你係好難得可以去到一個咁低層次，而你會好安全嘅。 哦， 因為所有嘅人都係。好熟我，佢會睇住我哋、 嗯， 所以唔會俾有任何嘢發生啊嘛。咁、 嗯、 我話：咦，咁你又講得幾有道理？ 唔安全即係係咪？ 咁我就話：咁當然我亦都唔會話唔去啦。 係啦，梗啦，咁你到啦。 咁所以我嚟得到，咁梗係要去。入到個門口，真係望到入去咧，哇！其實真係有少少好似係好破爛嘅地方，真係一個好破爛下地方。咁啊，入面嘅燈光當然係微微啦。咁、 嗯、 但係我望埋去嘅時候，真係有一種好糜爛嘅感覺喺度。 似唔似我哋嗰啲咧廟街舊式好懷舊嘅歌廳 feel 嗰啲啊？ 嗱，我啊真係冇咁老，冇去過， 冇去過呢啲。係， 我都係睇報紙嗰啲片啊睇到嘅。 但係當然你可以個畫面就係你會見到你又見到有一啲嗰度嘅客人應該真係。身上都冇乜好多錢， 係， 亦都可能係 alcoholic 啊，真係生活都唔成世嗰啲。 即係入到去好似一間破舊嘅木屋，會唔會啊？佢啲簡單嘅佈置啊，係嘛？ 好少少啦，但係基本上真係完全係 冇裝修， 裝修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好舊了，很舊 的了。你記不記得那個收費大概幾多 啊？收費 是平民價嚟噶。 啊，呢樣嘢我想話收費咧，我就真係唔記得咗，因為最主要咧，我係冇俾錢入去。 係啊，你有啲朋友帶你去啫嘛。 全部啲兄弟喺度話得啦，唔使噶啦。咁我入到去嘅時候，跟住我就咁其實冇所謂，呢個一個經驗，經歷啊嘛。我都好 interested， 究竟今晚會發生件咩事咧？咁當然一坐低個，佢話嗱 ，bro。你又唔清楚啦，喺我哋 LA 咧，其實咧，首先淨係講 strip club 咧，都分咗 有幾多種 兩大類。 哦， 兩大類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一如果一間 strip club 咧係會俾你飲得酒，即係賣得酒俾你嘅咧，嗰啲 strip club 咧嗰啲女仔係其實基本上唔係好脱得嘅。 哦，飲酒就唔脱得。 飲酒嘅 strip club 咧，原則上嚟講咧，那個女仔只係可以脱到 上面， 上面唔係。上面都唔脱得， 哦系啊， 咁叫脱衣舞， 咪咯， 舞头， 咪同我哋suppose 湾仔洛克道一样噶嘛 ，topless 嗰啲 club 一样，如果系咁样系嘛， 直头唔系， 哦，净系唔系 topless， 即系哇咁噶，原来， 系咯，咁 就脱外套， 系咯， 唔系佢咪跳舞俾你， 跳舞， 咁同埋我想讲咧，咁我哦有啲咁嘅事，咁我哋今晚喺边度咧？佢话嗱。咁啊，我咦？咁我今晚究竟嚟咗邊度？你唔係帶咗我去一個其實冇脱嘅脱衣舞嘅 club 係嘛？佢話我梗係唔會啦。佢話所以呢一度咧，正規嚟講咧係唔可以俾你飲酒。 哦， 你自己唔可以帶入嚟啦，佢亦都唔會賣俾你嘅。咁、我哦 ，OK， 明白。咁我咁冇所謂啦。我嚟呢度坐一陣可以走。不過因為我同呢度好熟。 嗯， 所以你已经事先安排咗，都可以喺度饮酒。 我又事先安排咗，有几个靓女出嚟添。 事先安排咗咧，当然亦都有女仔啦。但系其实喺美国嗰边咧，啲女仔有唔同嘅 club， 有唔同嘅方向啦。但我第一晚嚟嘅呢个 club 咧，其实啲女仔已经。喺曬個 club 入面啦。 哦，已經分佈喺唔同嘅角落 啦。喺度分佈咗唔同嘅地方。strip club 通常咧都係有個 DJ 喺度啊，會宣佈邊個邊個而家上台啦，乜乜乜啦嚇。咁我話，跟住話，其實你而家望埋去成個 floor 啊，即係成呢度成個 room 嗰啲啦，大部分啲女仔都 跳緊㗎啦。 strip club 都係啲 strip dancer 嚟㗎，你自己睇咗你中意邊個，你咪入去埋。 哦。 咁同埋與呢個同時間咧，其實已經有啲女仔會自己 行埋嚟 、會同你傾偈，同你傾下偈，你覺得有冇感覺啊？咁佢會可能會同你坐低啊，跟住但係如果你冇嘅咧，咁佢自然會走嘅。咁、但係我想話咧，我想話咧，我望出去嘅時候咧，其實因為呢個 club 嗰個水準真係比較偏低。所以我望出去嘅時候， 上眼 望眼都係啊！啲年紀 其實 姐姐咁啊， 其實個 standard 亦都真係比較偏大嘅，因為有一啲真係幾大嘅 size。 我講俾你聽，好彩嗰啲燈暗啫。 但係佢個 friend 話睇過曬，朝頭早 口味唔同啊嘛。 錯，我個 friend 係同我講係話嗱，呢啲全部都係我嘅熟客喺佢士多。买嘢嘅，即系买饮啊，买食啊，咁然后翻翻过去做嘢啊，系咁样嘅。 即系年纪偏大啦，总之同埋大只啲。 No， 年纪唔系偏大，只系容貌或者身材方面咧系比较参差， 系 同埋唔系太好。 哦， 一分钱一分货。 但系我就想话咧，即系你去呢啲地方嘅时候，其实以男性角度咧，应该照计咧。以我的經驗咧，係一班男仔，一班兄弟，其實想去大家係同大家玩嘅。其實嗰個女性當然重要啦，但係唔係去到最重要。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會喺嗰一刻就覺得，哦，咁即係今晚係同兄弟玩嘅， 即係食個氣氛嘅啫。 最主要係 唯有係同兄弟玩啦。 咁所以嗰次嗰個 experience actually for me， 我覺得係真係幾特別嘅，因為我由細到大睇咁多戲啊，或者你都有睇好多劇集啊，佢哋都會有時會好似俾你睇到某一啲嘅嘢喺度，咁其實真係呢一種 呢一種咁比較低水平嘅咧、 哦， 我諗一般遊客去咧就一定唔會咁。 我會覺得掃興啲咯，同埋咧，你話唔飲得酒噶嘛，係嘛？我記得我都去過呢啲脱衣舞嘅夜店 嘅。你哋兩個都去過 十八歲嘅時候，一夠十八歲啊，哎，要即刻去啊！ 阿晴晴喺加拿大嘅， 係啊，加拿大嘅。 我想話想當年 你 我喺美國噶嘛， 係啊。 我是特登揸車 call 去多倫多嗰度， 即係加拿大正過美國嘅。 嗱，我想 又唔敢又唔敢講， 唔係係 係咩？咁啊係你去得多， 我想話 at least 想當年我喺美國會特登揸車去加拿大去個 strip club 咧，點解咧？除咗即係話水準高啲之外咧，係、最主要因為咧，想當年啦、美國是其實不可以脫曬 嘅。哦，係所以我覺得好奇怪，你話唔可以脫曬。 所以我哋想當年讀大學嘅時候，一班仔咁，梗係想睇 曬㗎啦，係啊。 咁所以我哋會揸六個鐘頭車，去到多倫多，咁想當年其實冇做好多 research 啦。咁但係喺加拿大好簡單嘅啫，你要揾好嘅 strip club 咧，你只要去機場附近就實有了。 啊！我去嗰间系咪咧？我就唔记得咗。但系机场嗰啲好正嘅， 冇错，冇错。唔系嗱，我就始终未曾系个加拿大人，亦都冇真正喺多伦多度生活过啦。可能多伦多嗰边嘅听众或者呢而家听紧嘅有啲听众喺多伦多好熟嘅，你话喂唔系啦，其实多伦多边间最靓？哇！I don't know， 但系当其时我哋一班大学生揸六个钟头车过去咧，我哋只系知。只要去到呢個機場附近，一定揾到、，which 我哋每一次去都係揾到， 都係唔會失望嘅。 我反而想問彭晴，你又有去過呢個脱衣舞夜總會啦？ 夜店啊！ 其實女仔過去睇女仔會唔會尷尬啊？ 我唔係，我想見識一下啫嘛，因為真係未入過尷尬啊！尷尬就冇乜尷尬嘅， 都係好 enjoy， 因為黑啊嘛，其實都咁啊，身形都幾好嘅啲女仔。我只不過純粹從一個欣賞嘅角度去見識去睇。不過咧，我就到我去洗手間嘅時候，當我見到佢脱衣舞娘啦，咁佢都啱啱咁啱喺洗手間出現嘅時候，咁你見到哇，佢都飽歷咗好多風霜咯，只不過係見到呢個真實嘅情形咯。 咁、我想問一下喺美國係咪好多呢個脱衣舞嘅夜總會噶？ 美個都要睇你邊個省份啊，邊個 city 啊？其實即係你譬如 LA 當然多啦。咁你話 New York 想當年多啦。我而家其實有好多年冇過去 New York 嗰邊，我就唔知而家個情況係點。但係你話大城市其實總有嘅， 係 總有嘅。 點解咁想去嗰度輕鬆一下咧？其實嗰個心態係啲乜嘢咧？ 心態就係、你去到一個環境係即係女性係好 casually， 好似好 casually 咁樣就喺你面前剝咗衫。 係 咁呢個感覺，我諗係有少少好似一個 窺探 一個男人嘅 fantasy、由細個開始有一個 fantasy 嘅時候，咦啊，原來真係可以咁樣嘅喎。咁但係當然喺strip club 入面 supposedly 你有好多嘅其實一啲規矩嘅，你係不能踩過嘅。咁所以我話你話一班男人，其實我覺得香港嘅男人咧唔係好好呢樣。香港嘅男人其實真係唔係好好，因為我自己喺我香港嘅一班兄弟入面咧，我係屬於非常非常非常嘅少數，係中意去 strip club， 亦都因為亦都有可能係因為我有喺美國住過多年，所以反而我中意呢樣嘢啦。 身体融入呢个节奏，冇人会怕丑。喺饮醉之后，如果觉得热，即管打开扭扣，动作开始有啲挑逗，脚步开始好似有啲漂浮。我大胆要求你对纤纤玉手，尽量喺我背后漫游。我要知你对我有个意思，快啲话我知你用紧嘅香水系乜嘢牌子。OMG，You so pretty， 有啲乜嘢需要，即管开口话我知。Hey boo, you're so fine, and enticing me, I'ma make you mine. Lik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you shine. You define what's in, leave the rest behind. I'ma meet you, my lady, and maybe we can make some babies. My body punishing crime, we'll be together for the whole nin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Oh, it's so real. All the people getting 首歌之后，突然间谂起礼拜五啊，其实应该要去蒲。 点啊？而家先谂起礼拜五就嚟过啦，就系礼拜六啦，莫莉。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呢段时间应该放咗工之后要去蒲噶。 可以噶， 但系其实我唔系蒲好多次噶咋，几次噶咋？ 睇唔出、啊， 着黄冠斌大我。 睇唔出、啊，莫莉，你见识下呢个世界噶嘛？ 系啊，所以我哋有呢个郑公子呢个环节，夜游郑公子。咁啊，头先夜游郑公子讲嘅咧，都系佢个人嘅一啲经历啦。 系当然啦， 系 啦， 唔代表我哋嘅立场。 我呢个肯定系要戴咗头盔先。系啊，冇错。咁啊，系啦，呢啲经历当然系属于佢自己个人嘅感受啦吓。咁、就都有趣嘅， 有趣。 佢头先讲咗一句有趣话，系咯，香港啲男人可能就唔系好好去嗰啲叫做 脱衣舞嘅 夜店，系啊，岂能够满足到啊？真系就咁得个睇字啊嘛，系嘛。 下个礼拜佢就会讲一啲高级啲版本嘅脱衣舞嘅夜店。 系啊，冇错。下个礼拜一我哋又再见噶咯， 系啊，好啦，拜拜。